Hello，大家好，不知不觉距离上次更新已经有2个多月过去了，觉得最近自己一直在拖延，拖延到快到新年了，觉得不行了，趁着圣诞放假期间把，最近2个月发生的一些主要的事情跟大家同步一下吧。首先呢，就是跟国内的疫情基本上同步。我在12月中旬，也感染了 COVID，起因是坐我后面的同事，他先测出了阳性，然后我在他阳性之后，大概是第二天也阳了。然后第一天的症状主要是有点低烧，怕冷，没有什么力气。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家里有自测包，所以我就测了一下，就意外的发现中招了。不过比较奇怪的是，前天晚上就是一起玩的朋友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有好几个朋友都跟他们见面了，他们都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不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以前已经得过了，所以可能已经有抗体了吧。然后测试阳性之后，为了不影响同事呢，我就在家隔离了1周，跟室友也算是保持社交距离吧，尽量不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公共空间。我租的房子空间还算比较大，加上我室友之前他们也都得过 COVID，我这次并没有把那 COVID 传染给他们。总体来说呢，我觉得我的症状不算特别严重，可能是也是得益于其实得 COVID 之前我刚打过加强针，这是我来加拿大1年多了，然后第一次得 COVID。我觉得冬季本来就是传染高峰嘛，加上我每周上班都要坐公共交通，而且多伦多的交通呢是出了名的拥挤。所以，即便我戴着医用口罩，但是感染的风险还是比我在维多利亚时候高很多的。我大概发烧了2个晚上吧，白天还好，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忽冷忽热，前2晚上比较难熬。家里正好有之前感冒买的退烧药，我大概就每4到6个小时服一粒，后来就不烧了。不烧之后发现嗅觉跟味觉也都不灵了，然后整个人比较疲惫。我大概下午2点多的时候就觉得，眼睛已经困得睁不开了，然后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在沙发上躺着都能睡着。就是一天睡了10几个小时，还是会特别困。然后这种疲劳的症状持续到第二周，还是没有什么力气运动健身。不过我的味觉和嗅觉在第二周周中的时候差不多全回来了。在得 COVID 期间呢，我还出现了尿频的症状，我不知道跟 COVID 有没有关系啊，反正是这个期间出现的。其实我记得有个晚上，我起来了大概3、4次吧，上3、4次厕所。我在谷歌上搜了一下，其实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症状。现在第3周了，我小便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而且尤其是早上的时候会有那种想要。小便的感觉，但是不见得是真的有小便，不知道，反正觉得挺折磨人的。我阳性的这段时间呢，正好国内的 COVID 政策也放开了，我在朋友圈看到大家陆陆续续都阳了，我朋友家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而且他们的症状都比我严重得多，基本上都是高烧加喉咙剧痛，然后我看到新闻说很多人还买不到退烧药。怎么讲呢？自己还算幸运的吧，但是也觉得国内说放开就放开，好像一点点就是预防都没有，或者说药房啊这些都没有完全的准备好，感觉国内的政策制定者大概都是拍脑袋做的决定。Anyways，也许长远来讲放开会比一直封城要好，希望大家都能顺利的躲过此劫吧。第二点就是，真的很想感慨，因为我最近这几个月都在多伦多实习嘛，所以也给大家一些想要来多伦多留学呀，或者是生活的人啊，一些参考。多伦多的生活成本真的是太高了，首先是租金肉眼可见的上涨，我最近跟我同学租的地方那个租约快到期了嘛，于是我们就一直在 Facebook 上找房子。一般如果是转租别人的房子的话，如果他们的租金是以前的标准就还行，但即便这样，一居室无装修的房子现在都要2400刀左右。见过更离谱的是，就是一个房间加一个 den，他们是叫书房，就是没有窗户的那种小房间。都要3000以上，我好像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然后在脸书上也看到过一个，我觉得简直就是不给新来多伦多的人留任何活路。我对象呢是去年大概11月签了他现在的那个一室一厅加一个 den，但他的 den 就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有门的书房，他是进门之后有一些些空间，然后空间也不是很大，他就反正放一些杂物。然后他整个这个 condo 是没有装修的。 但是因为有一个车位，所以也要2400，如果没有车位的话就是2200。然后这边的 condo 呢，基本上楼下都会配一些健身房，可能有些好的还会有些别的设施，它就是单房租就2400，然后每个月加上水电网差不多要2600。我跟我同学肯定是付不起这个价格了，我们两个现在都在实习，工资只有全职员工的 60%， 就是最低级别员工的 60%。 但是现在两居室，当趟的两居室都要3000以上，而且没有装修，再加上水电网啊，可能每个人都要付个1600-1700到700刀的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根本就付不起，我们实习的工资根本是付不起的。我们俩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条件是特别好，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价位能找到的真的是多伦多最好的房子了，算是比较幸运吧。我们房东是一个企业的高管，他在疫情期间买了这个房子，大概200万加币，花了很多的钱来装修，他是在 Airbnb 上做的，然后我同学看到了就觉得装修特别棒特别棒，就跟他说想不想试一下短租，你自己做 Airbnb。 我房东一个女生也是有一些风险的嘛，而且她之前也遇到过一些比较奇葩的房客，所以我房东就同意试一试，但是呢她就只同意先试到12月底。我是11月搬进来的，我朋友是10月份搬进来的，其实我在这里住了2个月左右。房租倒不是特别高，离 downtown 有7-8站的地铁吧，那个社区的环境特别好，都是一些独立屋，装修也非常有格调，就他能看出来他花了很多钱很多心思，他请了那个设计师来专门设计的。我们房子是总共有2层，一楼是公共空间，有两个客厅，然后一个餐厅，一个厨房，楼上是3个房间啊，我房东一个主卧，我朋友一个房间，然后还有一个房间我房东改成了他的那个办公室，我朋友是住楼上，然后他还有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呢是有一个独立卫生间，没有厨房，然后洗衣间都在底下，然后但是那个有一个客厅，客厅还挺大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我的小房间，然后我房东的一些健身的，比如说跑步机啊、小哑铃啊之类的也在楼下，那其实也特别安静。我是住楼下，因为住楼下稍微便宜一点，当时我朋友就说我们如果住楼下的话就可以给1000块，朋友住楼上1300，两加起来2300，然后是全包的。我就觉得唯一的可能就是跟房东要共用一楼的厨房，然后房东的人特别好，他说我们一楼的锅碗盆勺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随便用，所以基本上我们两个是相当于拎包入住。我是因为前段时间得了 COVID 我才开始买了烧水壶，这样因为我就觉得就可以不用，至少喝水的时候就不用往楼上跑，就省得传染给他们嘛。然后作为租客，我跟我朋友都是比较有契约精神的，我们非常，因为我们两个整体来说把公共空间保持很干净，而且我们就是来多伦多也没多久嘛，所以也不认识什么人，平时也都比较安安静静，比较宅吧，除了上班其他时间都在房间里面，要么看一下 Netflix， 要么就是上上网啊什么的。周末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在家，我都在我对象那，所以我觉得不怎么会打扰到我房东吧。但是即便这样呢，因为他在是一个企业的高管，所以压力比较大，然后他就觉得两个房客对他来讲还是有点多，而且有的时候他如果有 date 过来的话，他就觉得我们在家他不方便邀请他的 date 过来。其实他之前有 date 过来过，然后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全程就在地下室都不上去，但不知道可能就是他的个人的这种界限会比较明显的。我们之前是我跟我朋友都是笃定房东一定会跟我们续约，因为我觉得他找不到更好的室友比我们更好的租客了，但是后来问房东的时候他才说他真的要想一想因为他还是需要自己的空间的。他考虑的结果呢就是不太想跟我们续约，但是如果我们找不到房的话他同意给我们延长到1月份，所以现在就是我们1月份搬出去。然后在这个期间呢，1-2个月期间我跟我朋友也看了很多房子，我朋友呢是对那个房间的要求比较高的，首先要特别的干净，然后呢他也想独立自己住，不希望里面有男生。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她男朋友家里有2个空余的房间，但是就是要跟她的男朋友还有她男朋友哥哥一起那共用一些公共空间，比如说厨房。然后我朋友就觉得她那个房子的时候就没有特别的干净，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我朋友的标准比较高嘛，但租金是很便宜的，我同事就给我们800块钱，然后说全包，然后离我们上班的地方大概要换乘一下地铁，就是要乘2次地铁，大概十来站左右吧，也不是特别远。然 然后这段时间圣诞期间呢，我朋友是回埃德蒙顿啊，他老家是埃德蒙顿的，他祖籍是菲律宾，然后他十岁的时候他全家移民到埃德蒙顿，然后他现在是回埃德蒙顿过圣诞节了。我本来是预定那圣诞节的时候是去渥太华找一个以前我在国内认识的加拿大的一个朋友的，但是呢，因为这几天有暴风雪，所以我的火车临时被取消了。今天我录这个播客的时候是圣诞节25号当天，我的火车票本来是昨天上午，我昨天上午到火车站，我跟那个渥太华的朋友一直在短信沟通说，说我马上要上车了，我刚到车站，结果就瞬间就打脸，很快就发现啊，我的火车取消了，排队了1个多小时才申请到退款，真的是。anyways，回到那个租房的问题上，我们虽然就是我们两个一直在很积极的在找房，但是因为预算有限嘛，加上多伦多，我觉得住房危机还是挺严重的，我们两个的预算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像样的房子，所以就一直还没有找到下家。我觉得实在不行的话，可能就是去我同事家去住吧。怎么说呢，在多伦多生活了4个月啊，我觉得还是挺疲惫的。之前在岛上觉得物价高啊，想说来到多伦多这个城市，这种陆地城市，食物成本应该会比岛上要低很多吧。结果发现这4个月以来，食物的价格其实一直在上涨的。我前两天去超市发现，就是他们一袋生菜只有3颗哈，已经是19刀了。然后我买了一袋提子12刀，跟上程序员他就说我根本就吃不起菜。有点夸张，但是就是真的是这边物价是真的是很高，通货膨胀挺严重的。公务员的工资是没有涨的啊，我不知道其他行业的工资怎么样。我刚来多伦多的时候，觉得这个城市一切都很新鲜，城市很多元，餐厅非常多，文化活动也非常丰富。住了几个月之后呢，发现这些多元丰富跟自己也没有什么关系。首先，你出去吃的话非常贵，除了就是要加13%的税之外，这个当然你买其他东西也要加税，在小费基本上都有18%起。你要是点如果点外卖的话呢，就要再付几刀的快递费。而且要给快递员小费，在外面吃饭或者说点外卖，对我们实习生来说绝对是奢侈品，跟国内的差别还挺大的。这么一想的话，就觉得在多伦多生活的意义何在呢？就是的，这个是加拿大机会最多的城市，也是经济中心。但是我跟我同学做的其实就是薪水很一般的政府工作呀。即便以后千辛万苦拿到一个在政府的全职，扣完税加上多伦多高昂的居住成本，每个月就所剩无几。然后多伦多的房价又那么贵，所以如果你想买房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人肯定是遥遥无期。即便是你有对象，两个人一起合作起来也是很难在这边买下一个，即便是一居室也会特别的贵的。所以这么一想，就整个人就觉得特别的悲观。在找房子的过程中，还注意到一点，就是每次在 Facebook 上，如果有人发布的房源价格太离谱的话，就会有网友在下面说，这个房东你们也太贪婪了，怎么能这样？然后，但在小红书上我就看到了，不管是房源多贵，下面的评论都是在问啊，什么时候可以看房啊，可以短租啊之类的，就很少有看到有人说批评或者说质疑房租太贵。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多伦多的中国人，就小红书上的都是中国人嘛，太有钱，还是说大家习惯了逆来顺受？可能也是我一家之喜吧，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大概在多伦多生活就是这样，我觉得如果积极点的话，是有很多比在岛上要很方便很多的地方的，其实工作机会也是多得多的。但是像我刚刚说的一些，居住成本高，这些也是肉眼可见的一些缺点。第三点，然后说到工作呢，我就来继续聊一聊我的实习。政府工作并没有之前想那么高大上，工作内容呢其实也挺枯燥的，也不算难吧。要说唯一的好处，我觉得可能就是假期相对比较多。我同事基本上每2周就会有一天免费的假期，大家工作量呢也还行，基本上4点以后就算是下班时间，就大家基本上不会在4点之后安排什么会。我实习的第一个月的时候，刚刚来嘛，就喜欢把日程安排的特别满。后来又听同事说，大家每个人其实每个人每天都会留出来1、2个小时投简历呀，或者是申请工作呀。现在就也特别佛系了，就没工作的时候，没工作任务的时候，我就写我的论文，因为我想早点毕业嘛。其次，政府工作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那个审批流程特别长，就不管做什么事，审批流程都很长，所以就导致效率也很低。 然后这点我觉得也挺被人诟病的，就哪怕是一封小小的答网友提问，也要层层的通过，首先我的上级，然后经理，然后总监，层层审批。总而言之，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文件，都要一定都要经过很多层的审核才能出去。另外呢，安省公务员，我在之前播客当中好像提到过了，特别坑爹。就是他们现在的省政府是保守党嘛，他保守党上台之后，开始就是减少了很多那个 health 还有 education 这块的经费。这块安省公务员呢，就有一个所谓的 hire freeze，他们不再雇佣那种永久岗位，新出来的岗位基本上都是几个月，你能想象吗？几个月到一年的这种合同制，没有所谓的铁饭碗，就很少很少很少。即便偶尔有这种，他们叫 permanent，就我们的铁饭碗这种岗位放出来，会有很多人跟你竞争。那如果你拿到这个，有幸拿到这个岗位的话，你要在这个岗位做满18个月才能永久的拥有这个岗位，然后你每年的薪水涨幅基本上是没有的。他们之前是通过了一个法案，说公务员的涨幅每年只有1%。最近他们又那个取消了这个法案。Anyways，过去一年的通货膨胀大概是8%还是多少？就你的工资涨幅略等于没有，唉，就可想而知，这些公务员的生活并没有那么香。但是眼下对我跟我同学来说呢，似乎能在实习期间找到政府全职工作，就算是当下的一个很好的小目标了。因为我们专业，虽然我是很喜欢教育心理学啊，就我之前也说了很多我们专业的好处，但是呢，我们专业并不是应用性特别强，不像比如说咨询心理学啊，他们很对口的。所以其实业界的工作呢，并不是很好找，即便是在教育局，我觉得已经是最相关的，对吧？其实对口岗位也不多。那我现在做的这个 policy analyst，它其实有更对口的专业，公共事业管理呀、政治科学呀，他们都比我们对口的多，所以我们在申请岗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优势的。那再回到我的实习上来呢，我过去的2个月，说实话一点都不忙，而且同事分给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机械重复性的工作。那因为我还要赶自己的论文嘛，所以我就觉得，不忙对我来说可能是个好事儿，那我就可以利用很多时间来写我的论文。但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在这里做这些机械重复的工作就是在浪费时间啊，因为就是学不到新东西，还不如给我导师打工呢。而且我给我导师打工时薪比现在还多，而且很多工作还是蛮有挑战的，就是我觉得自己一直在进步的。但是，就像我朋友所说的，这份实习就相当于给了自己一份进入政府岗位的，或者说进入政府体系的敲门砖吧。你进来之后，你是可以接触到内部工作岗位的。然后他们大部分工作都是内部工作，都是在他内部的一个网站上更新的。你如果是没有进入这个体系，你只能申一些外部的工作岗位机会，那个机会肯定是没有内部工作机会多。但真的就工作内容而言，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就是这4个月过去了，我没有太多跟大家好分享的。之前上期能分享的都已经分享了，后面做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跟上期差不多，没有太多好聊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为什么最近2个月我都一直不太想更新吧，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特别忙，我那个论文开题马上开题答辩，还有一些我那个最后一节课也上完了嘛，这学期也上完了嘛，所以过去的2个月都是在有一些作业要更新啊，然后 reading 要跟上啊，所以最近都在忙那些事情，然后也在忙着找工作什么的。其实就是更新简历。要说唯一激动人心的地方，可能就是这期间我们同事组团去参观了这边的议会大厦，省的议会大厦。然后我们去的那天，正逢他们各个议会的会员在辩论说是否要通过一个法案。那个法案呢是要禁止教育工作者罢工的，因为教育工作者，比如说早教工作者啊，还有一些学校的行政，那工会给政府发通知说他们要罢工，因为他们那个对自己的薪水不满意，他们薪水确实也非常低。这个政府呢，就是为了禁止他们罢工，或者说为了不让他们罢工，就提出了这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如果通过之后呢，他们工会成员如果罢工的话是要被罚款的，而且他们一天罚款的金额超过他们薪水很多倍。我们去参观的那天呢，就听到他们在辩论，而且保守党和自由党观点非常鲜明。保守党肯定就偏向于说要支持这个法案。我们要让学生留在学校。如果你要罢工的话，你那个学校瘫痪，那个学生就必须得在家，或怎么怎么样，或者就没有接触教育的机会，怎么了？然后自由党就是观点，就是说教育工作者薪水太低了，然后过去的一年的生活成本怎么怎么上涨，然后他们的薪水还是维持在过去的水平，而且他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 大概就是这样。教育局的局长也在现场，在我看来，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保守党政府的一个傀儡，他自己没有什么想法，他其实也特别的年轻，他当然是支持这个法案通过的。他就原因就是说，我们应该要不顾一切，保证学生能够正常的上学。一旦罢工呢，学生的学习就会受到影响。他的逻辑基本上就抓住这一点不放，丝毫不关心说现在的多伦多的生活成本多么高，或者说安省的生活成本多么高，教育工作者的薪水根本就不够他们生活的。这个法案呢，在不久之后就通过了，大家自然就是很愤怒，因为罢工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嘛，工会的基本权利嘛。我一直有在关心这个事情的进展，后来就是这个法案又被那消了，而且政府跟工会达成了临时协议，政府并没有提供到工会所要求的加薪幅度，他们算是取了一个中间值吧。就对我来说，这个整个的事情是全新的体验的，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或者现在依旧是这种环境，是不存在说什么我对现在政策不满我就去罢工，就是来这边之后就觉得大家都习以为常，就觉得我们的同事都是支持教育工作者的，因为这几年以来每个人的生活都很艰难。今年也来了，就顺便简单的回望一下这一年的目标，我觉得多多少少很多目标都达成了。而之前就是读研的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啊，我希望我能够就读研期间能够搞清楚做科研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是当然是很主观的一个目标，客观的目标就是我至少一篇论文能被会议接收，我确实跟世界合作的一篇论文被那教育界最大的啊美国教育协会会议给接收了，然后真的是我这一年来是最高兴的一天吗？我觉得应该是继我拿到那个实习的 offer 之后最高兴的一天。会议是在明年芝加哥，我这两天把个美签也给办了，在加拿大办美签真的比在国内要丝滑一万倍。他们就简单问了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去美国的目的，有没有亲戚，你在加拿大多久了，学什么专业，就给你当场就通过了。当然我当时刷面签刷不到，然后找中介花了$100吧，那个签证是$160，加起来花了那个200多加币，反正也是不得不花的钱也省掉，签证就过了。具体的是签证多久我不太知道，反正我明年四月去肯定是没问题的。这是一个目标，还有什么目标？ Club 算是一个吧，就是我今年四月份其实才想着说，因为课都快上完了，也觉得自己科研没有那么大的突破吧，努努力是行，但是又没有特别擅长，我不知道是自己妄自菲薄还怎么样，但是我自我感觉就习惯了自我贬低，就当时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就觉得那还是找工作吧，那怎么着呢，那如果不适合读博看不到头的话，那就找工作，所以大概四五月份定了找工作的目标，也非常顺利的异常顺利的拿到了政府实习的机会，所以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幸运吧。我觉得最大的关键词就是真的很幸运，刚好想在教育局实习就找到了安省教育局，然后就会来多伦多生活的几个月体验一下，跟那个维多利亚跟温哥华可以横向对比，看自己喜欢哪个城市，想在哪里生活。还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之前也跟大家稍微跟提到过，说大概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距离上次恋情已经两年了，然后我来这边也一年多了，我就觉得差不多是时候进入下一段恋情了，就是我觉得自己的学习自己的生活都已经走上正轨了，所以感情或者说亲密关系这个事儿现在可以稍微的放在我的优先级的列表上。然后在维多利亚那边之前跟大家讲过，那边的就是年轻人很少嘛，所以也没有遇到特别靠谱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的是 broke my heart 伤了我的心。Anyways 多伦多这边人很多嘛，所以打开软件就是每天都有刷不完的人，也是没有料到会跟现在的对象在一起，反正就是说来都是在那个约会软件上看到我的目标是完成我的论文，他就问我论文是什么，主题是什么，然后他就表现出对我论文非常有兴趣的样子。然后每次聊天大家的都特别的深入，虽然说不是时时刻都在聊，但是在聊的过程中聊天的那个密度信息密度都很大，大家彼此对各自的生活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当时就是我看上去就并不是我那种传统意义上会喜欢的类型，后来线下也见面嘛，大家见面然后聊天之后发现一切都进展都比较顺，因为共同的一些兴趣啊把我们带到一起，然后现在就是在稳定的 dating。 我觉得他性格中很多的特点，或者说很多特质是我性格当中不曾拥有的。他的很多朋友，甚至都是小学朋友，他们认识十几二十年了，但是现在还一直密切的保持联系，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很珍贵的品。然后这一年真的就很快，过得很快，现在就真的结束了。这个播客呢，也是一直当做像一个记事本一样的存在，在碎碎念了很多东西。我自己有的时候表达欲望上来了，啰啰嗦嗦的说了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太忙太累的话呢，没有太多可以分享的东西，就觉得表达欲完全的丧失。然后今天也是这次录制呢，也大概有了一些些小的大纲，但是后面的这些十几分钟也是想到哪说到哪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吧。我录播客的一个宗旨，给大家以我个人的一些经历，给大家提供一些有意义的信息或者说经验，希望我能就是尽到一个榜样或者说正面的那激励的这种一个作用。在这个职责，有的时候回过头来想，好像又觉得对自己要求又特别高。但是我尽量现在不要让这个博客给我造成太大的压力，因为我毕竟不是说要靠这个吃饭，要靠这个怎么样的。暂时来讲，这个博客还是一个我个人抒发、表达观点、经历、立场的一个平台。2022年要结束了。这年个人是经历了很多，但是这个经历我觉得很多都是很正面很积极的，是我自我探索、自我认同以及成长的一段经历。那在国内的朋友家人也经历了很多也令人对这个地方失望的一些东西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看重什么就去追求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在意的点，对不对？就时至今日，我妈都还不是很能明白为什么我要出国。她觉得国内一切都很便宜啊，一切都很便捷啊，你又不用说外语，你又不用离开自己的家人朋友，你为什么要出去？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层面，我们没有办法共鸣，没有办法理解彼此。但是我也不希望她理解彼此。她这段时间也得 COVID 的，我其实还是挺担心的，但是我跟我姐一直保持联系，我姐说她我妈烧了两天之后好了一些，吃饭与食欲都上来了，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我跟国内的朋友也有一直在保持联系，我觉得即便是身在国外，我还是很关心国内的一些发展啊、政策啊这些动向的，因为我的家人朋友在国内，我没有办法说跟他切的一刀两断，或者说我其实是可以，我可以理论上我是可以切割的干干净净的，但是我不想，我觉得过去的那些联系，我之所以为我现在自己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现在有些朋友，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大家价值观、长远的目标还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还是一直在保持沟通。那我也是很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我现在待在这片土地上见到他们。我用个人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给大家展现一个真实的一个个体，他的成长、他的变化。我没有刻意去美化一些事情，我也没有刻意的去抹黑一些事情，希望自己尽量客观的去描述我发生、看到的一些事情。而我自己前行的路上是有很多前辈榜样，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至于我是榜样，但是我就一直默默的关注他们，有以他们为榜样来激励自己前行的。那我做这个博客的目的，如果能达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是值得我的时间的。新的一年，希望每个人都健康吧，做自己想做的事。